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音乐是什么？ 能吃吗？ 是否有时觉得千言万语道不尽心中所想？ 千言万语， 亦或只是享受一个人的静默，不想说话。 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是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放置向往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在哪里？ 还是只是想要逃离周遭的围城，带着梦想私奔？ 想带上你 的风，让风继续吹， 让风继续吹，远远地 不如把一切都铭记在我的歌声里。 音乐就是不管天高地厚， 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 记录下心中那份无与伦比的美丽。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经典新秀，重口味小清新， 大众享众， 不同时代 不同曲风， 不同领域在这里激烈碰撞。 哪首是你的菜？ 哪个又是你的爱？ 全新改版的 PK 乐坛为你带来华语乐坛横纵多方面的评析， 聆听不一样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PK 乐坛，我是主播思雨。 我是主播丹安芳。 随着12月的临近，我们的烟缘慢慢褪下金黄的外衣，准备投入冬天的怀抱。无论是清晨行色匆匆赶着去上早课的同学们，还是现在在夜已降临的夜幕里结束一天课程走在校园路上的你们，一定都能在刺骨的寒风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 是啊，在一天比一天冷的日子里，我们当然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取暖，充满暖气的屋子里和厚厚的外套都是不错的选择。但除此之外，音乐也是寻求温暖的一个好去处。今天的 PK 乐坛希望在寒冷的天气里带给大家哪怕是一丝温暖，帮你抵御周身的寒风。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歌谣。歌曲开头那一段火车开动的铃声，仿佛将我们的记忆带回那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家乡。不紧不慢弹奏着的吉他似在娓娓道来，让属于家乡的温暖旋律融进我们的心里。 关于这首歌的创作，李荣浩曾提到， 有时候他可能会忽然哼起小时候爸妈最爱哼的一首歌谣，又或是想起爷爷奶奶曾说过的故事。然而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微小时刻，却总能带给他最温暖的慰藉。 谁不是这样呢？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最柔软而又最坚强的地方，任何一段属于家乡的旋律都能让这一方天地春暖花开。 窗外渐渐远去，刚好下起了小雨，爸妈嘱咐几句要好好照顾自己。六点半的火车上，一口美好的豆浆，行李箱牵挂的重量。经过了一段段努力打拼的日子，放弃这回事。小时候大人爱讲，外面的天有多大，有一天我也要去闯。流泪和流汗我不怕，家乡那儿的 下来的这首歌由郭靖、范玮琪、张韶涵三位女歌手共同演唱，讲述了三个女生之间的友情。整首歌的歌词十分直白，搭配上轻快的旋律，将这种友情的纯粹与美好体现得淋漓尽致，让听歌的人不由得心头一暖，嘴角上扬。 正如里面的一句歌词所说，我们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就算有风吹不走我们感动，就算天气再寒冷，能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走在路上嬉戏打闹，怕是也感觉不到严寒了吧。 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两个朋友能开心的直说，三个人可以给你勇气，可以安慰你的失落，异口同声的说，因为有你染上新的幽默， 新的幽默， 也因为有你世界变得轻松，我们能相遇非常 气氛传扑，搭配林俊杰几乎清唱的声音，让人仿佛陷入电影凄美的爱恋中。加上句句戳心的歌词与简单迂回的旋律，整首歌便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 林俊杰在歌里唱道，只要在你目光看得见的地方，我会永远记住要活得更坚强。而所谓地方，其实是无形无处的， 只要心中有爱，在哪里都可以活得很坚强，很有勇气。 艰苦又怎样，有你的地方人生就不需要什么答案。这首歌由凄美展开，最终回归于温暖，并通过林俊杰的歌声让那份感动直达人心底，化成一股暖流融化心里的坚冰。 因为忽然在一旁，时间怎么过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辛苦为谁忙，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只要我的生命你可让我安放，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日子过得再紧张，我的情是你的表情。谁找到你的脸，世态炎凉也无妨。我抬头看你想看到月亮，你低头会不会想我，这思念故乡。为谁辛苦为谁忙， 认真的雪收录在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薛之谦》中，是薛氏情歌的代表作品之一。 这首原创歌曲拥有丰富的感情世界，记录了他第一次深刻的感情经历。歌词写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 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写出了薛之谦对爱情的执着和伤怀。而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有多伤痕累累，这一句体现出他重视曾经拥有的感情，而不是一味的抱怨或者掩饰。如此深爱，足以温暖人心。 接下来这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灵感来源于一场美好的旅行。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清唱，并以单曲专辑的形式发行。 木吉他版《旅行的意义》中，陈绮贞不紧不慢地用吉他弹唱，追问春季旅行的意义。安安静静的歌曲，简约动人的旋律，如诗一般的歌词，穿梭在清澈明亮的吉他声和火车的轰隆声之中， 配上虽柔和但充满勇往直前意味的声音，陈绮贞用歌声诉说着关于旅行、关于离开与遗忘的点点滴滴，如清泉缓缓流入心中，带来丝丝暖意。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那你是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 这首歌是电影《闪光少女》微光旗舰概念曲，用音乐传达了闪光少女在弱小也会闪光，在奇葩也有伙伴的闪光精神，让听众在不平凡的微光中窥见真实的自己和那份虽渺小但却真实存在的坚定的初心。 歌曲中弦乐的情感张力与不时撩人心弦的口琴音相互配合，渲染了静谧温和而明亮的氛围，加上杨宗纬细腻的声音，将这一闪生命全都被你照亮，燃烧自己给你温暖，再平凡也因为你而不平凡。等语句演绎得深深入耳，字字入心，把歌词中的暖意与积极乐观的感染力带给所有人。 我们凭什么还不算人生巨浪中的小木船，颠簸的自信不够果断，你的泪光柔软了倔强，这一闪生命全都被你照亮，这一瞬洒满一夜星光，让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渺小的我有巨人的勇敢，哪怕世界未必会更灿烂，燃烧自己给你温暖，再平凡也因为你而不平凡。

那些温暖了时光的小礼物，让同学们来聊一聊他们曾经收到过或者送出过哪些特别的礼物，以及这些礼物的背后又有一段怎样的故事。我们来看看同学们都说了些什么吧。 听众 XSL 说，大二的时候平安夜女生们给男生送了袜子和袜子里的零食，还附了一张小小的贺卡，袜子很厚很丑，忘了是什么零食，贺卡还留着，上面还有他拼错的呢 Christmas， 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不过年轻真好。哎，真是的，年轻真好， 好像说的你现在多老似的。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也想起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院系两个班和另外一个院系的两个班联谊春游，当时女生们就送了男生们一些明信片，有两张明信片我现在还收着，一个上面写着王国维《浣溪沙》中的一段话，还有一张都不知道是谁写的，上面有余秀华的一首诗，我念一下：如果寄给你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寄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当时读完之后啊，就有一种心里暖暖的感觉吧。 嗯，我们再来看另一条留言，听众 Tammy MZA 留言道，很复杂的故事，结局是我们不再是 QQ 好友，最后的聊天记录有一句，我们毕竟都不是以前的我们了，再未联系。直到去年我过生日，他寄来一本高中时期的日记本，翻开泪目，每一天记得都是我。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份礼物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地方是礼物背后的感情，是我们共同曾经拥有的一些回忆和一起度过的时光。嗯，比如说之前在上高中的时候，隔壁班有两个我的初中同学，就是他们生日很近，然后都快过生日了，我就在周末的时候抽时间专门回了一趟初中，然后找了以前的老师给他们写的生日祝福，他们当时拿到手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的。 Where this begins,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in. I never had to pretend. You've always known who I am, and I know my life is better because you're. 我也想起另一个和双十一有点关系的事情。双十一前一天不是咱们学校的男生节吗，然后我们系里面就在十号晚上把填好的心愿卡给女生了，所以女生在凌晨除了清空了自己的购物车之外，还顺便帮男生买了男生节的礼物。 说到礼物，我倒想起我今年生日的时候也收到了一份很特别的礼物。这个礼物呢是因为我不是交换生嘛，然后我之前学校的室友，然后因为我生日的时候也不在，他们觉得我在这边可能也没有人陪我过生日，然后他们就自己去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在零点的时候他们就吹了蛋糕，然后一起用普通话韩语维语和英语都唱了那个生日快乐歌，还给我录了小视频，然后给我发给我。我觉得当时觉得虽然没有陪在他们身边，然后但是还有一种我在有很多人陪我过生日的感觉，很温暖。 对，也是真的很棒，就是各种不同的语言，然后就我也想起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我收到的礼物，而是我送出的礼物。就是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有一年母亲节的时候，我就给我妈送了一个礼物，就是我当时用了一张小纸片，然后就模仿外面那种街上发的小广告，就是一些麦当劳肯德基的那个优惠券什么的，就我就自己用针扎了一些洞，然后就让那张纸片可以撕开成了很多小块，然后在每一个小块上就写了一个优惠券，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可以拖一次地，或者洗一次碗，或者跑一次腿什么之类的。 那你会做一次饭吗？ 啊，我当时还不会做饭了。就总之就是当时我能做的一些事，然后当时也是青春期嘛，就是属于 也不能算青春期，就是属于七八九寻死狗的那段，就是那段年龄，然后就总是惹我妈生气的那段时候，我就很认真的写了一些我能做的事情，然后就把它给我妈说，以后你要是用这个优惠券来要我做事，我就乖乖的给你做。然后我妈看了之后，当时她就特别感动，所以我就觉得这段回忆挺好的。 其实我没有给我妈这种优惠券，但是我天天还做这些事情。 啊，就是这可能是一种心愿吧，就是一种心意。 对，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比较小的时候是家长过生日是自己画贺卡，然后就因为当时没钱出去买，就自己拿张白纸，然后在上面画，然后写什么生日快乐，然后里面自己做点小手工之类的粘上去。然后后面等到我大了之后，我爸跟我说，其实我当时画的超级丑，就是他说我画的人都是那种有眼睛没鼻子，然后大家然后就是站在一起，然后胳膊像木棍儿，然后但是他们就说当时收到的时候还是特别开心的。 谈到给妈妈送礼物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表达自己情感的人，所以我是记得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要去大学了嘛， 嗯， 然后我就给妈妈在网上买了一本很贵的梳子，就是流行的那个檀木匠的梳子，但是我又不好当面给她，所以我就把它放到了那个她的枕头底下，然后当我已经搭上了高铁，然后我才跟妈妈说啊，我有一个礼物，然后放到了你的枕头底下，你注意看一下。 就是我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也给我妈买了一把梳子，然后还是带北京大学 logo 的那种，然后当时还给我爸买了一条围巾，也是带北京大学 logo 的那种，就是因为北京大学比较难考嘛，然后就想着买回去之后他们可以给同事炫耀一下，然后就当时是要寄什么东西回去，然后就把这个附带着一起寄了回去，我记得当时他们好像也是比较惊喜的。还想起我小的时候收到我妈妈的礼物，就我从小一直都很相信有圣诞老人。 啊、哦，我从来没有相信过。 我小时候倒是特别盼着圣诞节。 啊、哦，对，就是为什么我很相信圣诞老人呢？当时就我记得还有一次，小学班上那个我们语文老师讲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然后全班同学都觉得很正确，只有我一个人站起来说不，圣诞老人是存在的。然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每年都可以收到圣诞礼物，而且就非常神奇。比如说，我也会曾经怀疑是不是我妈妈送的，或者我爸爸送的。然后，但是有一天，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晚上，决定出去购物，就到一个购物广场去购物。然后我检查了一下，确实没有收到礼物，然后就拉着爸爸妈妈出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桌上赫然放着一个礼物，而且每年收到的礼物都还很有意思，就他会附送一张贺卡，然后那个贺卡上就写着特别蹩脚的中文，就很有那种圣诞老人写的中文的感觉，上面会写着我的名字，然后给我的祝福什么的。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记不清了，不过据我妈妈说，我1岁的时候收到的圣诞礼物是一罐奶粉，然后之后刚上小学的时候收到的圣诞礼物是一本成语词典和一本字典，新华字典，然后之后还有一些圣诞礼物也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之后到长大了之后，我妈妈终于告诉我，其实那都是她送的。她那个蹩脚的中文是她用左手写出来的。然后至于有一年那个我拉着爸爸妈妈出去买东西，然后却还收到的圣诞礼物是 当时我们出门了之后，我妈妈突然说想上厕所，然后回去上厕所，实际上是偷偷的把藏好的礼物摆到了我的床前。就当时听了还是非常的感动啊，也非常的欣喜。我觉得以后等我有了孩子，我肯定也要这样骗一骗他，让他觉得圣诞老人，对，让他觉得圣诞老人一定是存在的。 我小时候我们家过圣诞节送礼物，就是他们会挂袜子，但是从来都不把礼物放到袜子里，就是藏到家里面，然后让我倒着去找。我记得小学就特别小的时候，就那会儿大家不是小女生都比较喜欢什么芭比娃娃之类的东西， 对， 然后当时就特别想要，然后就一直不给我买，我就跟他们闹脾气闹了好久。然后就那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床头摆了一套芭比娃娃，我超级开心。然后后来去换衣服，然后在衣柜里面又搜出来一套芭比娃娃，然后就开心了一个星期，就那种幸福感爆棚的感觉。 对啊，说到圣诞礼物，还想起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叫我高中的时候的室友就说跟我说过一件事，就是他小的时候就也想给他的家长送圣诞礼物，然后他就买了点零食，买了点他喜欢吃的零食，然后就扔到了袜子里。当然，这最后就没有人吃这个。 他那个袜子是新的袜子还是他爸爸的旧袜子？ 嗯，应该不是新的袜子吧，要不然为什么没有人吃呢？就本来可能是挂在床前当一个那种象征的，然后并不是真的想得到什么礼物的。然后他可能觉得，就是按照传说故事应该在袜子里面放礼物，然后他就把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买了一袋放到了袜子里。 他可以放一包奶茶，就变成了丝袜奶茶。 啊，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是啊，一份礼物是一种情意的表达，是一缕绵长的情思。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定能让你的心中怦然一动，不禁感叹一声：原来他是了解我的，知我所喜，了我所恶。 一份礼物，是一份遍历春秋冬夏的祝福，是一丝跨越万水千山的牵挂。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无论是在大雪纷飞的北国，还是在四季如春的南方，一份特别的礼物，温暖朋友间两颗彼此相应的心。 一份礼物，镌刻一段记忆，纵然时光匆匆而去，但尚有温暖为余生。或许是亲人，是朋友，亦或恋人，甚至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当看到那份特别的礼物，便也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你，想起那些我们共同曾经的经历。就这样，礼物与情谊在记忆深处沉淀，成为岁月的佳酿。 这份礼物或许是一个亲手制作的工艺品，装点了生活的点滴，或许是一本 DIY 的相册，定格了美好的瞬间，或许是一道家乡的美食，慰藉了思乡的味蕾。 无论是亲人间的关怀，是师生间的祝愿，还是朋友间的牵挂，亦或恋人间的思念，总有一些特别珍贵而特别的礼物，触碰到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那些珍贵的礼物之所以珍贵，并非因其自身的昂贵，而是因为那颗真诚的心。那些特别的礼物之所以特别，不仅因其本身的独特，更因为那个特别的人。 有一个这样你可以送礼物的人是幸运的，有个这样送你礼物的人也是幸运的。命运变迁，时光流转，每当看到这份礼物，或者回忆起那时的点点滴滴，便如春风中的一缕斜阳从阳台上照了下来，喜悦在空气中打滚，爱意在阳光中纷飞。 正是有这样温暖了时光的小礼物和温暖了时光的可爱的人们，编织出了五彩缤纷的生活，构筑了美丽斑斓的世界， 成为了平淡岁月中幸福的点缀。当我们沉沦于生命的循环不息中之时，猛然回首，正是因为这些人和事物的存在，记忆便不会褪色。 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参与互动。 有聊万事屋，与友相聊，万事将安。 有生之年，欣喜相逢，小屋期待与你下次相见。 或许在那颗大雨的夜晚，如果你身边不打伞，也许你会因为不忍心看我淋湿而与我为伴。或许在中啼笑皆非的孤单，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勇敢笑出胆哭。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外广播台，我是今天的主播 Amy。 最近热播的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看了没有呢？剧里江晨浅浅的一笑就能收获不少迷妹呢，更别提摸头杀、单手抱、脱下巴等男友力爆棚让人少女心泛滥的动作了。记得陈小希刚回来的时候，江晨说，多么感谢你能回来，我们能回去。再回到2016年，网剧最好的我们也掀起了一阵收视浪潮。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青春就是这样的，谨慎珍惜还是放肆自意都一样，反正不管怎样度过，最终都会遗憾的明白，这段好时光到底是浪费了。高考前的那个片段看了好多遍，感叹时间过得有多快，仿佛永远晴天，仿佛永远十七岁，仿佛耿耿还可以躲在大树下看余淮打球，仿佛旁边还有陆星河在捣乱，仿佛我们永远坐在高中的课堂上，仿佛身边的人永远不会走。 相信每个陌生人，相信你会觉得